Lesson 31. 第三十一课，我送他一束花。听录音，然后回答问题。刘大双送王芳芳什么礼物？ What gift will Liu Da Shuang give Wang Fang Fang?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 小双，星期三是芳芳的生日，你打算送她什么礼物？ 我打算送她一个大蛋糕。大卫，你呢？ 我送她一束花。 太浪漫了，她一定很喜欢。 安妮，你送芳芳什么礼物？ 我送她一顶好看的帽子。 她一定开心极了。大双，你准备送他什么？ 我不告诉你们，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谁能给我一个惊喜呢？ 你什么时候过生日？ 哎，我今年明年都不过生日。 为什么？ 我的生日是2月29号。